重新扣好襟花，然后我望望自己，望见那小小镜里，那个我像半生都欠你，迷失了千百次，曾为了我心痛悲，曾再推避，想过放弃，进退也都顾忌。重新再添脂粉，无奈我又怪自己，泪眼我轻轻再抹，怕见你，但日必须见你。明知这番若见，原是进退无余地，怀着怨恨，空有怨愤，听你说天说地。但我终生祝贺你，一对爱侣共远飞，陪你一起不是我，不要怪谁人小气。随便说说，随便说说，缘分多少讲运气，人海中偏遇上，自然平凡无奇。回望镜里，回望镜里，红花一朵展心扉，从天葬天完美，挤个笑脸想送给你。进退无余地，怀着怨恨，空有怨愤，听你说天说地。但我衷心祝贺你，一对爱侣共远飞，陪你一起不是我，不要怪，不要怪我。但我衷心祝贺你，一对爱侣共远飞，陪你一起不是我，不要怪谁人小气。随便说说，随便说说，缘分多少讲运气，人海中偏遇上，自然平凡无奇。回望镜里，回望红花一朵展心扉，从天中天意美，挤个笑脸想送给你。回望镜里，回望镜里，红花一朵展心扉，从天中天意美，挤个笑脸想送给你。